些人已不必等，许多细节已淹没，还记得那副歌，情话被现实反驳，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，也未央寂寞，听着那熟悉前奏，回忆逆流成河，淹没你我，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，别后那片天空没有如果没说的希望，你会懂爱恨忐忑，是你陪我走过，没有告诉你我只唱勇气，没勇气还是没结果，在每个梦醒时分，谁会陪你数伤痕，许多细节都复活，当唱起那首歌，有些话并不能说，却能够不断安刻，感动也让你心痛、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，曾触摸的天空，那些激动没说的用微笑带过，爱很忐忑，是你陪我走过，情歌没有什么，感动一周，感动不了你又算什么，这不是歌，是寂寞的出口，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，才没有对错，那些温柔希望你会懂，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，我们都该快乐，那些沉默没说的不要变不可，爱跟没有告诉你我，暂时不到没有说